啊，讲开高达咁啊，有一个又震惊大家嘅消息啦。 哦，呢个真系今个礼拜大家都真系爆晒粗啊！竟然系点解咧？即系原来咧话呢个咩 legendary 啊，系咪应该系叫做啊？ 传奇影业啊！ 传奇影业系啦，哇，真系传奇啦！咁就 同神话， 咁就喺呢个嘅 Anime Expo 啊，里边就公布。就正式启动一个计划，话咩呢？人类保原计划系大镬个啊，大镬个人类保原计划就系话咧呢个高达真人版正式启动，哇、哦！跟住佢唔知现场咧唔知揾咗啲咩人啊，竟然喺度高呼啊！如果我哋喺现场即刻掟鞋啊、番茄啊、蛋啊， 即刻有啲粗口飞咗， 成张凳车埋佢啦，随时系嘛，系嘛？ 即系爆粗啊！ 下面爆晒粗，各种语言齐晒系嘛？听咗18个语言喺度讲紧粗口啊嘛！ 都系， 佢竟然个现场都唔知，不去得嗰度听嘅人都系即系会系即系安排咗噶啦。 会 嚟啊！咁啊，你见到上面都好似系咪有啲系 sunrise 嘅，即系所谓嘅而家啲即系啲大粒人啊，系咪？又摆咗只高达喺度嘅，都即系模型啊！咁握晒手揸晒棒，哇！真系。即系见到都真系流泪啊！流泪唔系感动，系真系惨啊！呢次咁大家都预期咧，就呢套一定系黑历史嘅，即系再新一章嚟嘅。大家都咁讲嘅，唔系得我咁讲嘅，系真系唔系得我咁讲嘅。 唔系黑历史就大家咁讲啊，不过香港就个重点去咗 景甜， 去咗呢个万达俾呢系呢个传奇，以为万达。买起咗嘛，咁去咗万达嗰个呢间公司，跟住佢旗下嘅景甜身上啊，嘅 冇错啦。呢、這个高达终于进入咗景甜宇宙啦，即系话要系咁啊， 即系有 King Kong 同埋哥斯拉啊，之后 有可能会掹落去啦，系嘛？ 有 Pacific Rim 嘅机械啦， 又景甜宇宙观又多一个作品啦。 系啦，咁大家都 predict 紧到咧，景甜将会饰演边一个角色啊？咁大家就觉得最好就做呢、這个希利亚啦，系嘛？咁但系应该就唔会喎，我觉得系咯， 唔系差唔多个个角都即系个角色都有估去做，有啲又话系 咪 华帝，有啲又 话嘅，咁但系嗱嗱，我觉得唔系嘅，我觉得唔会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夹硬塞落咧，我觉得佢系做嗱嗱嘅机会反而大啲，即系我认真讲啊， 有啲人又话布拉布老婆啊嘛， 都唔会唔会，即系揸船嗰个或者系美女啊嘛，都唔会嘅，你不如估系嗰三个细路嗰个靓妹。 有冲凉嘅嗰个， 咁你个个都有冲凉㗎啦，真係希利亚未啫，係咪咁你都唔会喺套真人版度加㗎啦。 有床戏喎，同马莎反而。 啊边个 希利亚。 哦都冇啊，我哋呢个我哋讲啫，係 啦。 卡都冇影啊，係啦。卡都冇影。咁如果你话我哋讲好多，咁加曼同马莎都应该有嘅。咁如果你讲呢，係真係如果真係做返一年战争嗰个古仔呢，佢哋冇讲嗱嗱嘅，反而我冇见到有人讲嗱嗱嘅，因为佢哋都唔觉得会系啊嘛，但系我反而觉得系嘅机会大啲嘅，即系如果佢真系做翻个故仔先算啦，因为咧嗱嗱本身咧可以系一个任何国籍嘅人啊，即系总之唔系白妹咯， 系台出得少啊， 系啦，台出得少啊嘛，嗱当然佢可以加戏俾佢嘅 ，OK， 咁所以变咗咧，我觉得如果系佢如果系跟翻嘅话咧，佢做嗱嗱嘅机会会大啲嘅，吓咁你咪求其。额头点翻点落去啊，加演色都得啦，系嘛？咁同埋佢系一个非佢嗰个主要嘅族裔嘅人啊嘛，咁你依个换咗中国人做都 O K 噶，系咯。咁但系咧，除此之外，我觉得再吓人啲，可能佢系做马莎， 唔会啩？ 吓，哦，你就唔好以为唔会啦，系 阿宝会变咗吓人咧，今次。 即系成套嘢冇白人嘅，其实系嘛？ 我唔系有马莎系白人啊嘛，跟住 马莎系阿景甜啊， 景甜啊，跟住阿宝系黑人， 阿宝系黑人系嘛？ 系咯， 所以成套嘢冇白人啦，系有阿基连啊白人咯，系啲种族主义者啊嘛，系咯，白人咯系， 可能 咧系撒比交几个衰人嘅白人咯，系嘛？系咪咁啊？ 咁啊先啊，美国而家正 左交系啦。不过呢个本身就唔系个 legendary 嘅路线嚟嘅，系啦，佢都唔识咁玩，系啦，唔系即系佢会有黑人，即系佢未至于系左交啊嘛，即系有黑人就好多戏都有黑人嘅，系咯，或者会加黑人，或者 改黑人呢個就未去到左膠嘅，都 多種族嘅話就好多荷里活片都有。 唔係因為高達本身係噶嘛，佢本身係多種族噶。阿龍係即係佢哋而家嘅理解阿龍係黑人嚟噶嘛。 係啊， 係咯。咁所以其實佢係有黑人嘅，本身唔使加嘅 ，OK， 即係冇必要嘅嚇。可能你覺得唔夠啊，要再加咁呢、這個另一個問題啊。咁啊。但問題就係佢會唔會跟一連張故事做出嚟個最大嘅疑點？咁我哋覺得荷里活片咧就完全唔跟嘅機會大啦，即係完全係隨黑咁啊！佢攞咗啲 IP 啊，攞咗啲或者角色名就自己作咁啊，即係變形金剛咁嘅機會會大啲嘅。 佢龍珠係變形金剛咯， 係啦，龍珠係變形金剛咁嘅。咁咧之前其實你唔好以為高達係冇諗過拍真人或者之前冇外國版，其實嗰時咪就係講過啦，嗰時就係揾 Turn A 嗰個做機設噶嘛。好早㗎喇嗰時咁嗰時話個古仔係講咩㗎呢好怪嘅即係馬生同阿波係兄弟嚟㗎。係啊。即係好怪你唔好諗係原本個古仔完全唔係㗎。完全唔係嗰個古仔呀直情 ,ok? 咁佢哋係夠膽死玩到咁㗎喎所以你唔好諗返原本個古仔好大機會係另一個故事嚟㗎。即係有成文星有 MS,有一啲叫嗰啲明星嘅角色就係咁多啦，佢就 有高達做咩？ 係啦，有根藤嘅，係啦，咁係咁多噶啦。咁嗰班角色其實係咩人呢即係會有嗰啲名嘅人，但係佢哋人物關係都唔跟嘅可能，嚇唔跟嘅可能嚇， 應該唔跟啊正常。 係啊，即係阿寶同馬莎兩兄弟咧，佢翻中攞翻嚟用添啊。 咁樣 嚇，嗯，係啊。咁同埋咧，早期設定咧，其實馬莎係女人嚟噶嘛。吓、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我讲过？ 打揾翻外星人， 系冇错，即系打照顾国，其实是外星人嘅嗰时嗰个最早嗰个设定啊，即系佢哋最初系谂住系有啲似唔系佢直情系跟呢个亚妈图嗰个路线噶嘛，佢哋一隻宇宙嘅战舰就单拖咁啊对呢、這个一个军事嘅星球啊，吓一班军事嘅外星人，咁就系照顾星人啊嘛，咁而照顾星人嘅特征就系全员光头噶，我讲一次先。咁即係唔係得個湯金嘅光頭嘅，基連都係光頭嘅。咁其實有啲似呢個太空保衛者入面嗰個總統啊，即係敵人嗰、那個，即係光頭嘅。咁而佢哋咧，每一個人個額頭咧就有嗰個照國嘅標誌。咁呢個係有嘅，有呢個咩人設又畫過出嚟添。咁當時馬莎咧，只不過係即係佢係冇畫出嚟啦嚇。咁係一個設定上咧，就係、是、一個女人嚟嘅，紅水星係女人嚟嘅。即但佢都係勁嘅，即都係啲新類人部隊嘅隊長啊咁樣嘅，即佢已經係新類人嚟嘅，即佢反而佢係早過阿寶哋啊，唔係新類人有啲厚啲嘅，即嗰啲已經唔係呢個設定，外星人啦嗰時啊，咁咁後尾先馬莎呢個角色係一分為二啊嘛，其實咪就係同希利亞其實係 split 開咗兩個角色，其實咪就係咁嘅啫嘛，所以點解佢哋著埋啲衫咁似，同埋你留意下佢個蒙面咧，一個遮眼，一個遮嘴，而嗰條啱咁條分界線都係一樣嘅。即都係由嗰個位度咁樣 cut 開就個鼻咁嗰度係一樣嘅，即其實你留意翻你都會睇得出嘅。嗱，當然呢個係佢哋自己講，即係話 一齊戴頭盔啊，係 啊，即係都係嗰個頭盔啊，係啊，都係咁嘅款嘅喎。咁都係又孭住支嘢喺條腰叉喺條腰，咁其實係即係成佢哋嗰件可以話係情侶裝嚟嘅，即係唔知點解外人會睇唔出佢哋係有一腿咧，我唔明啦，係咯，即係著到一樣嘅兩條友咁係啊。一个红就一个紫咁样，成系喷到绝配吓吓，即系佢哋真系神仙眷侣啊嘛，其实姑姑咁啊，翻到屋企叫声吓，系啦，阿过儿噶嘛，喺外边就扮到大家反晒面噶嘛，系咁啊，翻到屋企又好温馨嘅原来啊，吓唔知啦，系咪？咁你咪作咯，即系你到时咪作到鬼五马六咁样，咁我都唔系冇人睇啊，唔好意思，系啊，系啊。 哦，冇啊 ，Bandai 玩啊，咪照有套戏咪照出玩具咯，到时啊。 哦，唔关 Bandai 事噶啦，到时呢啲一定俾孩子补啊，唔知咩出噶啦，可能。 哦，咁唔系都会出，我觉得 Bandai 应该 出翻几件嘢嘅啫，你好似 Pacific Rim 二咁，出下啲即几只 figure 咁啊，出翻几副模型系咁多。即其实你一套电影咧，唔出得几多副模型噶，即其实你不如你整多个 Moon Gundam 咧，出得仲多。所以其實對 Bandai 嚟講，個 benefit 絕對唔喺個產品度嘅，相對其實喺佢個 整體呢個 IP 嘅形象提升㗎嘛。咁因為你高達呢就算幾 hit 都好啦，你絕對未去到米奇老鼠啊，或者即係變形金剛，因為變形金剛一早已經係國際品牌，係咪？變形金剛哥斯拉係由日本嘢走咗去變咗係國際嘢好耐啦。咁但係高達一路都跳唔過呢個位㗎。咁但係如果高達拍咗一套咁嘅，就算失敗都好啦，你嗰個 IP 都係個國際 IP 嚟㗎嘛。咁呢下嘢真係佢個真正價值咯，咁咯。咁但係會唔會咁樣奶法呢就變成最後一作呢高達嘅，咁都有機會㗎。咁大家 睇下點喎，因為其實哥斯拉都奶嘢，不過死唔去㗎嘛。 哥斯拉奶咗嘢，即係嗰時嗰個蜥蜴版呢都令到哥斯拉沉寂咗一段唔短時間㗎。你講死唔去呢就係因為本土日本仲有拍㗎嘛。 係喎。 係呀。咁後尾再拍哥斯拉係咪其實都係咪傳奇嚟嘅呢？都係係邊間嘅呢？ 而家新嗰套我唔係咪傳奇有份俾呀定咩？因為佢同King Kong就話一齊，咁我唔知呀啫。 係囉。 我華納我就知道應該之前應該 華納呀、啊、 之前好似應該係華納囉。 喔 咁但係King Kong就 嗰套啫，但係新嗰套呢？新嗰套係華納嘅咩？新嗰套哥斯拉係華納。 咁但係佢 crossover King Kong 喎，咁 King Kong 傳奇又俾錢喎。 係咯。定係佢哋一齊玩啦，唔知佢點啦，係總之有份㗎啦，就算唔可能佢唔係一間公司啦，係啦，總之有份啦，肯定有關事嘅。咁總之咁搞法呢分分鐘成為高達，即係你好嘅就將佢提升啦，變成國際品牌。唔好呢，即係如果真係奶得好直呀，咁就好似 spawn 咁啦，即係你 spawn 呢就係再整合啦。當時其實係好勁喎！如果你講漫畫上面，當時佢係比起你啲 DC 或者係 Marvel 啲超人都勁喎，係啊，即係當時係好興蝙蝠俠啦，係咪？因為蝙蝠俠係有真人版，係咪？好受歡迎㗎嘛。咁但係喺漫畫上呢，其實 Spawn 係你可以話係蓋過佢哋㗎，受歡迎 第三支旗㗎嘛，嗰時覺得 係。係蓋過佢哋㗎，係直情去到即係漫畫嚟講好受歡迎㗎。咁所以佢哋好有信心嗰套真人版會更上一層樓，結果咧，結果真人版到 spawn 即係再生合奶咗嘢之後咧，直頭拖死咗再生合呢個 IP。咁所以呢個係兩刃劍嚟嘅，到時係好定壞，你自求多福啦。我啊覺得即係唔可以盡信，因為你唔係揾咗迪士尼啊，咩幫你搞嘛？你揾 Legendary 咁都，哇都出咗名係奶奶地啦，就冇人奶定奶，即係 之前你俾人收購之前就得嘅。 咁而家梗係講依家嘅， 而家俾人收購之後，啲出品又有少恐怖啊！之後 之前冇意思嘅，咁你依家其實係實質嘅金主係內地啊嘛，咁到時會搞成點嘅呢？係啦，會唔會有呢個天香一號亦都會登場呢？到時係嘛，咁正式進入高達 IP 啦，係咪？ 如果佢咁搞喎， 天香二號 ，sorry 搞錯， 天香二號如果佢出嘅話，有模型出就正 啊！唔係啊，一號啊，應該係一號係高達嚟噶嘛。 系， 系二号 即系唔止二号，即系而家个样一号直情系高大嚟噶嘛， 系 咯，先想一号终于登场啦， 系 啊，我知啊，即高大个正式名称啊，就系天香一号啊嘛， 系啊， 系咯，原来不嬲根抌系一个代号嚟嘅啫，原来吓，啲唔识嗰啲人咩叫佢根抌咯，咁其实佢你睇下阿宝嘅卷内第一页系中文，所以天香一号啊， 咁 样系嘛，嗯。是不是這 樣啊？就是怕多過歡喜啊，都是。 啊？我不是多少問題，我是一點都沒有歡喜。 哦，咁。 即是我常常覺得是奶硬的，可以說是啊，奶硬。 但是14年。 其實呢 是14年那套哥斯拉都是傳奇的。 哦。 是啊。 哦。 是但是那套 是。即是你意思是即係叫做上一套啦，叫上一套，即係打嗰隻好似蝙蝠怪定咩嗰隻係傳奇嘅。哦，係咯，如果係咁，係咯，唔係咁 你 又唔係 景甜宇宙啊嘛，先可以有。 係，你嗰集係咪冇景甜咧？未有啊， 應該 未有， 未有景甜，未有。唔係嗰時係未收購 啊。 啊，係 啊， 係 啊，係啊，係應該未啊。 係咪？未收購係啊，未進入景甜嘅宇宙係啦。咁 未萬達未俾錢啊？ 系啦，而家進入咗景甜宇宙，你先至嚟高達咧。 佢2016年先至俾萬達買。 我驚我哋嘅中文名要改名嚟就佢叫萬達啊！我驚。係啦，因為佢英文名都改埋叫 Mandom 啊。 係。 唔係叫高達，唔係叫根抌， 叫 Mandom， 要揾翻查理士布朗神出嚟賣翻個廣告係嘛？ random 咁样咧，系咯？有冇睇啊？我贴咗上群组噶。系。或者如果揾唔翻啦，系咪揾阿李隆基出嚟扮都 OK 嘅，都而家越嚟越似啲嘛，而家老咗。 咁样。 系，真系李隆基啊，唔系马俊伟啊。第一，我恐防就我你以为我改马俊伟，真系李隆基 ，OK？ 系老嗰、那个，系有须嗰、那个，系都而家都几似系，系咁啊，唉，我都冇眼睇啊，已经有啲感觉系啊。咁同埋只高达咧，大家都唔使谂啊，应该都改到九彩嘅。吓，即系改到你都唔知嗰只系咩嚟，咁佢话呢只系根抌咁咯。系咯，我都觉得应该会系咁嘅，系，机会好大咯，系咯，咁，即系总之系叫做话系高大，其实套嘢系，即系改到你应该都唔会认得，阿妈都唔认得嘅，吓，咁甚至乎咩打宇宙怪兽嘅，咁都唔系好奇嘅，系，即系我觉得佢唔跟嘅程度可以去到好黐线噶，系啊。咁總之就係都會有翻啲機械人打機械人嘅，有翻呢樣嘢就得㗎啦，係啊，我覺得佢哋係咁咯，嗯，咁可能或者佢都叫做個頭有兩支嘢豎起咁啊，個跟林㗎啦，即係最大特徵啫嘛，佢話呢個係 咁樣， 係啊，或者啲顏色咯，有機會都有啲紅黃藍咁喺身度嘅，係咯，係咯，咁但係你唔好諗係你會認得佢啦，即係阿媽都唔認得㗎啦，你俾個大圓波藍都唔認得啦，最少係嚇呢就係跟林咁啊。我驚係咁啦，係咯。就算佢做翻一樣都冇用㗎。你睇下呢個 Ready Player One 啦，係咯。咁佢做翻一樣，咁又如何？又好唔好？大家覺得？唔知有啲人覺得好喎，隻嘢完全冇存在同重量感，係啊。同埋隻眼咧，光到咧係射燈。 係。 點解會射燈咧？即點解會射燈嚟咧？我係唔明喎。係啊，兩條鞭咁樣咁光到咁樣。即系车头灯嚟嘅，你当嗰阵系 吓，我觉得佢哋真系咁理解， 就系咁理解系嘛？嗯，我唔知啊，系即系唔得啦，总之唔得啦，系即系你做翻一样样都未必好啊，唔好话系，即系做一样样都死噶，我做咗出嚟系，唔好太信而家嘅即系 CG 特技咧，可以定做到吓，即系其实 Pacific Rim 都系第一集做到啫嘛，即系做到嗰种重量感啫嘛，你第二集都做唔到啦。咁如果做到好似啲 game 咁嘅啫，咁就唔使啊！你使乜揾荷里活啫？佢而家揾翻啲 PlayStation 嗰啲，有啲整都得啦，系咪？都得噶，吓，甚至乎将个台场嗰时嗰只嚟整，嗰时撑住个水煲嗰、那个诶呢、啊這个呢、這个诶咩啊 Cup Noodle 嗰个广告都识喐噶，最高达 系 咯，即系嗰个存在感都好强噶，我反而觉得嗰个真实喎，感觉系啊。咁你不如整喐嗰隻嘢咪得咯，即係用 C C 嘅整喐嗰隻嘢啊！我先係， 嗯， 係咯，咁會唔會仲似啲？就整到啊，佢都整咗啦，就整咗企起身咁唔得啫。咁你咪照做啫嘛，咪整翻嗰隻台上高但曉喐咁啫嘛，點解唔得啫？係咯，一比一都做咗出嚟咯，隻模型都咁，你揾 C C 整喐佢啫，有幾難？係咯，會唔會真啲咧？咁但我又覺得佢哋唔會咁做嘅咯。唔会噶，总之到时佢实改咗你咧，你根本就唔知系嗰出嘢嚟噶，即系等于变形金刚咧，好老实啦，佢唔话俾你系 transformer 咧，即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知嗰度系 transformer 嚟嘅， 外星人啊变咗， 嗱即系如果佢唔安呢个名，但系即系嚟马仔，你睇咗佢 transformer 第一集，你会唔会觉得佢系 transformer 嚟？如果佢唔叫呢个名啊， 可以呃到人。 你会唔会觉得啊？点解咁似变形金刚嘅？你会唔会觉得似啊？ 觉得有少少似，但系可能第二样嘢嚟嘅，可以佢将个名字改咗嘅话就 啊，佢唔好叫 Awesome Prime， 唔好叫呢啲啊，即系佢完全叫晒你啲名字，同埋佢套戏唔系叫 Transformers， 你当第二套戏睇都得嘅喎。其实真系 系啊， 系咯，即系佢哋会唔同到呢一个程度咯，我觉得会。 佢一唔係坐隻船嚟嘅，佢只飛落嚟嘅， 唔同曬嘅，係啊，所以大家唔好又太乜，其實冇㗎，我見香港我都冇見到任何人有正面嘅，個見到 oh no 咁，即係個都即係話死緊啊！今次咁，即係唔好又毀滅咗我個夢啊！嗰啲咁，即係我見啲人都係咁樣講嘅，即係又童年崩壞啊！嗰啲咁 都系讲紧呢啲嘢嘅。 不过佢哋见到因为系阿景甜，所以即系咁讲嘅。如果佢见到荷里活俾钱摆落去嘅话， 如果系 方 宇柏或者系迪士尼，佢又可能又唔系咁讲嘅。 又正面话好期待啊，就会话。 嗯，哦，即系、 啊，但其实都系一样嘅，我觉得系。 哦，原来最尾都系因为系内地之间系嘛？ 有很多重点都系摆喺呢度啊，唔系个真人版啊。即其实本来我哋就知道一拍真人版一定唔得噶啦，无论边个俾钱都 好。系啦，其实边个俾钱，即系就算迪士尼搞又点啫，都冇用噶。 系咪变咗龙珠全面退化一样啊？ 系咯，或者你就算 Ready Player One 咁又点啊？ 咁系第二样嘢啦， 啲人都话唔好睇啦，而家系 都系拍第二样嘢。 唔好睇啊嘛，系啊。跑第一樣出嚟啦，係咯，咁啊 ，anyway 啦，咁啊呢個自求多福啦，即係睇下，同埋咧有時好得意嘅，佢話正式啟動啫，啟啟下又死嘅，即係佢真係先啦，佢真係到時真係拍先啦，係咯，即係呢啲因為託咗內地啊嘛，記者會實搞嘅，咪呢個記者會算小型噶啦，得幾兜友咁喺度講下嘢，內地嗰啲哇搞到好似唔知咩事。好似新年咁啊，好多人嘅咁，好大件事嘅，好隆重其事咁，结果套嘢都系冇拍到 嘅。 系。即系其实佢系某程度即系抌啲消息出嚟，刺激下啲股价。我恐怖嘅目的 系。系啊，好多时都系咁啊。 系啊，即系内地系啦吓，咁所以咧，大家或者希望佢系啦，即系其实唔拍嘅，系咁好啲啊。吓，OK， 即系如果你咁整一整，发觉咦，饼底啲股票跌咗嘅咁啊，咁系嘛？啲股价跌咗嘛，一公布咗话拍真人版啊嘛，即系抛售啊啲人啊， 唔知啊， 啊，咁啊 ，OK， 咁啊睇下啦，咁啊暂时冇听到任何景甜话会参演嘅消息嘅，实质就系咯，嗯，啊，所以呢啲都系大家嘅一个噩梦，一个预计系咁啦，系咯，咁啊希望系佢中间啊扑直就唔好搞啊，我真系黑心啲啊。即係咁樣對邊一方都好啲嘅，我覺得會係真嘅，係我唔想見到邊間嘢，因為呢套嘢執笠啊，大佬 係 嗯嗯，咁我見到景甜成日俾人咁樣鬧，我都覺得好慘嘅。我覺得佢有咩咁黑人憎嘅？我又唔好憎景甜嘅啫，即係點解唔黑人憎？黑人憎在邊度咧？ 唔係啲戲唔好睇，唔係全部關佢事喎。其實我覺得 嚇，咪、啊、完全唔關佢事。系，佢做咗佢嗰 part 噶啦，作为一个演员啦，做咗佢 part。 但系个结果即系好似阿龙女咁咯。 咁我都唔会闹佢噶，我叫佢去搵个师傅睇睇啫嘛。 系。 唔系，我觉得 OK 啊，闹嘅，唔关事喎。 我见过几个闹噶阿龙女。 唔系， 阿龙妈咧。 唔系，就系阿景甜，唔系好同佢个命运差唔多咯。 唔好，景甜啲戏冇事喎。啲戏濑咗嘢嘅咩？即系套戏唔收嘅咩？ 咁啊未至于嘅，不过就好多人一见到佢之后又话唔睇咁咯。 咁结果有冇唔睇？ 咁啊唔知啊，可能嗰班 真系闹住入场。系啊，咁有咩问题啊？你咪唔好睇咯，系啊。即系我又觉得佢对成件事影响系反而唔咁大嘅。我都系觉得系佢哋唔识得拍真人版，或者将啲元素乱咁玩，呢个问题会大啲。咁到时又求其搵个。又可能完全唔識高達，或者其實好憎高達嘅人嚟做導演啊嗰啲咧，係 啊 係 啊，最 好興喎，大佬嚇、啊，最大鑊係咁喎，或者佢完全冇睇過高達㗎，其實嗰啲咧， 其實套嘢唔好睇，但係翻嚟佢揾嗰啲人做嗰啲，可能個導演或者成集寫劇本呢啲問題，其實唔關景甜事㗎，真係， 唔係完全唔關景甜事啊， 係咯， 係完全唔關佢事啊，我作為演員，佢做咗佢個 part 㗎啦。所以即係公道啲嚇、啊，即係唔關事啲人就唔好，即係唔好賴咗佢度嚇。咁 唔會佢喺度套嘢又變咗唔係好唔好睇咁樣。 佢喺度同佢唔喺度，其實對套戲冇大影響嘅。 係咯， 甚至我都係冇影響嘅。OK， 咁所以唔好賴，唔係佢做都係第二個做嘅啫。係啦，咁換咗第二個中國妹，你又覺得冇所謂係咪？ 套戲又唔會講得好睇咗，其實 係咪？ 係 咯，係咯。又唔會好睇咗咁你求其呃個人啫。如果佢個角色又唔係咁重要嗰啲，尤其是即係好似King Kong入邊，咪有個中國妹跟住佢哋行啫嘛。咁嗰係邊個都得嘅， 喺度射下槍嘅嘛，整佢 唔係佢都第二個㗎啦，或者唔係中國妹都整個黑妹或者叉妹定咩妹，咁其實唔冇分別㗎。咁佢影響啲咩冇？咁點解要賴落佢度咧？唔好睇嘅就咁，我覺得呢個唔公道嘅，係咯，即係唔好求其係中國就鬧呢個係唔理性嘅。即如果有一日中國出資，但係佢的確拍到套好戲嘅時候，我都要讚翻咯。咁其實一嚟緊嗰套大廈嗰套啊，我 Rock 嗰套啊，冇人知道好唔好睇㗎，即係唔好鬧住先，睇下先啦。 咁、 可能好精彩㗎啦，係啦， 又 有呢個消息啦。係 啊， 係咩咧？ 咁啊，佢啊嚟咗香港啦， 係啊。係啊，上個禮拜已經講過啦，所以我哋仲問阿都姐。会唔会招呼佢？结果真系啊嘛，听咗我哋讲啊，系嘛？唔系咁就揾阿都姐啦。既然你咁讲系嘛，即系吓就揾翻阿都姐系好好多都相对吓、啊。系、啊、我几惊佢揾啲嗰啲吓上次啊，嗰两个骑呢系边个啊？ 嗱，当老 系啦， 嗰啲 唔该，唉，真系唔该，唉，我惊阿 Rock 发火打佢，我惊大佬。咁呢度起碼你見到 Rock 都談笑風生啊，又扮識聽廣東話都幾搞笑啊！ 哦， 好似咁樣荃灣出現喎，佢哋話 係咪啊？阿 Rock 荃灣出現啊！哇，咁個人個掹咗影相啊，係嘛？ 又冇影到喎、啊，就影到 我成日以為 Rock 真係好高大嘅，定係原來鄭裕玲其實都唔矮咧？我拍埋影相，我又唔覺得佢好高大。 哦，鄭裕玲應該都真係唔～唔算矮嘅，但系你如果见到荃湾嗰张相咧，阿 Rock 系真系高人几个头咁样嘅， 系咪？ 即系个感觉系啊。 嗯，佢影到咁啦，我觉得系。 嗯，系。佢去咗荃湾做咩咧？有啲咩宣传？ 我冇啊， 行街 嘅见到。 哦，即系佢自己去荃湾，唔系有咩活动？唔系，有冇爬楼啊？ 冇。 冇喺渔心广场之类噶嘛？ 但系咧，其实佢嘅脚好幼嘅。 系咩？吓、 啊、 竟然 系啊系啊， 系咩？阿 Rock 只脚好幼，有咁嘅事？ 即系佢可能佢又着咗嗰啲legging 咁样啦吓，咁、啊、可能再整、啊、整幼咗啲啊。但系佢小腿其实唔系咁粗嘅啫，睇翻、 啊， 即系个大髀梗系粗啦。 系、哦，咁啊相对咧，咁你咁讲咁啊，阿洛舒华真系加小腿都唔系好粗嘅。如果你咁讲，咁、啊、你练大只。冇理由练到只脚都变埋萝卜脚嘅， 唔系其实正常，我感觉上系反而啲萝卜脚有阵时啲女仔反而好粗，好唔 好？系啊系啊 ，exactly， 即个脚眼嗰度系冇咗噶嘛，系直落噶嘛， 系直落，但系反而即系啲大只佬反而佢唔会好粗嘅，反而小腿系。 咁咪 佢系练咗嚿肉嘅喎，其实系， 但系脚瓜窿下边就幼噶嘛， 佢就系练咗后边嚿肉咯。 唔係，因為其實冇得練嘅，嗰個腳眼位啊，嗰、那個位冇得練嘅，點練嗰個位都係咁嘅、啊、 其實係骨嚟㗎嘛，本身好難。 等於你嗰個手腕帶錶個位，咁你係咁粗咁粗，你再練嗰個位都唔會粗啲㗎，係咯。嗰位係咁粗，即係其實有幾個位係你係個骨，一定係個骨嚟㗎嘛，咪就係、是、腳眼啊，你嗰、那個即係帶錶嗰度咁，個 hip 啊，有幾個位啊，其實一定唔會即係唔會肥同埋係唔會大咗㗎嘛。即一定係會原本你嗰個骨墊住嗰個係咁多係咁多嘅，係咁有幾個位係咁，其實腳眼本來都係咁，但奇怪就可能啲日本人係另些特別嘅，係即嗰個位係會粗咗嘅，唔知點解會係咁啊？唔練同唔練都唔影響嘅， 唔係呢個要喺發育嗰陣時練嘅咯。 我都冇得練嘅，冇得練嘅，都冇得練，練唔練唔到嘅。佢係粗都係粗嘅，係即鐵甲萬能俠咁啦，小飛俠咁啦，係隻腳啊，或者大雄都係呢啲腳啦，係嘛？都是直落的 ,ok, 咁 哦即係佢咁過癮喺荃灣又同大家又影晒相係咪 哦唔係佢自己行啫、不過就有人偷影佢咁啦類似。 哦即係冇人走埋同影。 又唔見喎唔知點解。 冇即係冇人埋去影完相又擺上網。 唔係 呢啲相係特登影定咩㗎因為。 吓、特登影即係偷影嗰啲返嚟特登影。 我唔果係偷影喎佢每幅都係企正佢後面咁樣影喎。 哦，咁我唔知啊，可能系啲电影公司啲嘢嚟嘅， 系咯，应该系宣传嚟 嘅。不过 anyway 啦，即系佢到一到咧，咁成件事啊，真系会即系好好多嘅，即系到时多人会入场嘅，肯定。 之前唔系闹咯，佢嚟到有个时候都睇晒嘅。 吓、我咪嗰一早讲咗，上一集已经讲咗啦。你到时佢喺度，你闹佢一份，系咯，闹咩啫？系咯， 即係你都冇 point 啦，你鬧人哋乜嘢啫？人哋有咩有咩問題啫？人哋係咯，係咯，算啦。即係我覺得都係有翻咁大粒啦。而家阿 Rock 個地位，即係都揾 Do 姐去招呼就係嘛，係冇辦法㗎啦，係咯。咁啊，唔係咁啊，到時睇啊。我嗰套啊，嗰度叫乜鬼話？ 高空豪劫 啊！高空豪劫係啦。咁啊，點都睇嘅，係啦。我啊實睇啊，呢度調翻轉係啦。咁但係我見嗰張 poster 得意咧，就佢、是、明明嗰座嘢個位咧，佢喺度跳跳嘅個位，明明背景，咦佢應該喺西環度啊個位，係，但係佢其實佢話唔係喎，佢應該喺九龍喎。 哦， 係咯，咁即係話其實佢嗰嗰啲背景都係邊個位靚啊 ，key 邊度咧，係嘛？ 係同變形金剛上次一樣啊， 即係座嘢，唔係咁佢張 poster 啫，套戲可能佢 OK 啲嘅，張 poster 明明喺港島嘅。即系佢嗰个位啊，嗰、那个位系喺港岛咁影过去咯。咁就系、是，但系你明明睇套戏嗰阵，佢好似应该系九龙，因为佢见到对面海系港岛嚟噶嘛。 系， 系咪？系咯。咁应该系唔啱嘅个位啊。咁但系不过好睇啲咯。即系如果你以张 pose 嚟讲就系咯，即系咁嘅角度影翻过嚟好睇啲咯，只可以讲。咁可能你对一般人唔系咁知香港人嚟讲，佢都系攞个景啫，即系你又唔会太介意嘅，条计系嘛？即系实质嗰度，但系坐落喺香港边一度咁。佢好似係有講㗎，佢唔係亂噏㗎，係喺邊度嘅西九啊？喺邊度嘅咧？ 應該係西九嗰度啦，係嘛？ 係咪啊？好似有講㗎，係啊係啊，同埋佢係好高㗎，佢高過天際一百㗎，好似話。 哦，梗係啦。 即係佢話佢唔知幾多層㗎，好幾百層咁樣。 但係佢講到話全球最高高過阿爾法塔嗰啲。 係係係，幾百層㗎，好似話係啊係啊係啊，都好誇張㗎，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話你點都要即係。睇下啦嘛，即係用香港講嘅故事同埋，唉，真係係咯，嗯，我唔知啊，唉，你咁都提台真係睇咗出唔好睇住鬧啦。 我話佢嗰個即係佢嗰座嘢個 CG 咁樣整出嚟，啲人都下低，我見到 Facebook 都喺度鬧嘅。 係咩？鬧咩？ 咪鬧話如果真係起個咁樣衰嘅嘅大廈喺香港嘅話，就大鑊咁樣講喎。 咁你覺得香港啲大廈好靚咩？ 唔知啊，佢都係揾嘢鬧嘅啲人，其實 係嘛？香港現成啲大廈好靚咩？ 嚇，唔知啊。 冇啊，佢冇嘢鬧咧，揾嘢鬧嘅啲人 係嘛？冇嘢鬧揾嘢鬧啦，擺到明。咁你其實講到尾都係爭佢有大陸資金啫。嗯，到時睇啊，呢、這個係咯，到時睇啊，係咯。即係你夠僵，你咪喺 Rock 面前鬧佢咯，係咯。 係。 唔好 再話佢點解要接到咁嘅氣啊！ 係鬧佢啦，係咯，喺度有啊，冇骨氣啊，就點解奶共啊咁啦，你問佢啦嚇，係咯，算啦，冇啊，呢啲係冇理智啊，呢啲即係鬧到都冇 point 嚇，係咯，你到時都係唔好睇先鬧啦嚇，可能唔好 睇完先講啊， 係啊，睇完先講，可能我睇完我都鬧啊，唔好睇嘅直情啦，咁先講啊，唔好鬧啲唔關事啲嘢啊，好嘛？啲錢邊度嚟咧？一啲都唔重要嘅。其实， 嗯， 即系都冇话依唔依附嘅吓，其实系，即系钱冇依附噶，钱系钱就系钱 ，OK， 系同埋啲钱喺边度嚟，同套嘢有冇睇都冇关系嘅， 系咯， 吓，唔系即系你储存借箭都系攞翻啊曹操啲箭啫， 系， 咁你唔会会唔会话啲箭系曹操啊，所以我唔用噶，会你会咁讲？你会咩？ 应该唔会啊！ 我理得你战边个嘅，即系你即系你打咗德军嗰啲军火库，挞咗去啲军嗰啲军火，或者挞咗啲钱，你唔用，点会唔用啊？咁嗰啲系可以射嘅子弹，点会唔用啊？ 系 咪即系当然我唔理你话你嗰啲枪嗰啲口径唔一样啊？嗰啲啦，即系其实系嘅，佢专登做啲唔一样嘅，即系等你执咗都冇用嘅。咁但系咁如果我连嗰啲枪都执埋咧， 系咯，咁点 啊？我成个军火库啊嘛。我点解唔用咧？唔系即唔系你唔用嘅原因，起码唔会系因为觉得佢依附啊嘛。你唔用系因为第二啲原因啫，因为可以唔配合唔到啊，系咪？第二啲原因，唔系用得到，点解唔用？你理得佢啊？嗰啲嘢咩来源啊？即系戆居，打仗都唔会谂呢啲嘢啦，傻。即系你理得嗰笔钱啊，喺边度嚟啊？唔系，所以嗰笔钱嚟咗之后，佢冇控制你嘅，系呢样嘢啫嘛。其实冇控制你啊，佢冇影响你个创作或者你嘅自由嘅。如果佢其實冇攞咗之後咧，你調翻轉你鬧佢都得嘅，咁有咩問題？咪用咯，係咪先？即係最緊要就嗰筆資金俾咗你之後咧，係佢原來控制住你嘅 讲乜啊，或者你要做嘅喉舌嘅，咁咁先至唔好啫嘛。咁你咪实质睇下套戏有冇咯。有冇？ 其实啲人好中意迪士尼佢啲剧都有噶，本身都 吓、啊、迪士尼一路有咩啊？ 都有控制啊。 吓、啊，唔系控制中国喎、啊。 哦，唔係，我意思話拍啲戲啊嘛，你話迪士尼 會都係唔中意有中國嘅控制，唔係有控制 ，OK？ 如果中間有中國嘅控制咧，咁就唔中意。 因為迪士尼嘅控制好高興喎、啊，啲人。 嗯。誒、哎，唔理佢啦，係是但佢啦嚇，係啦。但係佢又鬧 Donald Trump 嘅喎 ，OK？ 唉、哎，算數啦，唔想研究呢班人啊，唉、哎，你揾啲精神科咧研究 OK？ 好，我仲有冇？高達就係咁啦，自求多福嚇、啊。我覺得我寧願佢中途復職嚇，唔、啊、好拍啦、啊，拍唔成我開心啲嚇、啊。即係好似 Marcos 咁啊，得個講字最好就係咁、啊、 嗯， 即係如果唔係咧，大家腦中將會洗去一套名作啊，係、啊、即係將會變成咗一個垃圾嚇，個、啊、成個印象嗰個若根藤嘅 shit 片咁、啊，見到都唔想再睇啊。係、啊、好，仲有冇？快啲讲啊！ 系有冇其他消息？ 有冇消息？冇讲埋啲咩算啦？有冇啲咩产品啊？或者咩啊？有冇？快啲完啦！ 哦，产品嘅话，千直年就之前公布咗话出魔神英雄传嗰只龙王丸，系佢出埋降衣同埋啊主角啊飞云三样嘢。 咩、哦、意思？主角飞云系一件玩具嚟嘅？ 系 啊，出个人咯， 出个人。哦，个人可以企到我龙神院嘅， 我唔得啊，咁佢一只公仔嘅， 我得佢自己嘅 ，OK， 吓咁啊，另外出埋只降衣啊， 嗯， 即系嗰只黄，好似黄帝龙啊，但系佢而家就系出龙神院又，佢件甲应该又砌唔到只龙出嚟，因为要砌晒咁多只先可以冚到只龙嘅。 哦，唔系、哦，那个重点系话你另外买嗰个甲、啊，而家问题系仲要好贵下、啊。 可以過千嘅，好似現夾到成， 係咪、 啊、 好似係， 即係遲啲啊 NT 一都係係嘛，出個夾貴喎，嗰個沒雲咗啊！ 哦，唔知啊，咁佢又未至於貴過只龍王丸嘅，咁、啊、但係都好貴啊！佢龍王丸千幾，好似佢都成千嘅現夾，好似都 係咪哦， 加埋二千幾嘅應該要， 倒曬金咁嘅先。 哦，係啊，倒曬金嘅現夾嘅。 咁、嗯、如果倒曬金就好好多咁啊，同埋你话佢要着灯啊嘛，个重点好似系嘛， 吓，即系龙王丸，即系龙王号咧，佢叫，咁、啊个，因为佢出绝招嗰咩凤龙剑嗰阵时，好似个头有条龙嘅，个额头嗰个位，咁、好似着到灯嘅只嘢就好似， 即系好似茶楼嗰条柱嗰条龙啊嘛， 吓，类似啊条龙， 金色咁有盏红灯噶嘛， 哦，咁啊冇啊，一条黄色嘅成条龙咁嘅形状喺个额头度嘅， 哦，即系嗰条龙都着灯嘅意思。 系啦， 我唔系只眼就得 ，OK， 条龙 唔系只眼先就得，我唔记得咗啦。除咗佢嗰个额头嗰个龙，我会现出嚟啦。 O K， 系啦， 好。 咁啊，一样识变形啊，咁但系就即系几乸脷嘅只嘢就， 即系冇加音效啊？ 应该冇嘅，应该着灯嘅啫。 净系着灯系嘛？加埋音效唔止呢个价啊？ 应该唔止啊。 即系其实我成日觉得咧，呢啲加灯加音效系何等嘅。其实简单咧，即系其实但系好多时都系作为一个 gimmick 就卖贵好多噶嘛。 系， 即系你上次只 D28 加音乐啦，或者超力嗰只 DX， 除咗放大咗只合金之外，就系、是、多咗啲音乐啫，大佬系嘛？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呢啲咪即系靓歌、靓衫、靓早餐、抗失恋套餐嚟嘅啫，即系俾我哋嘅感觉就系、是、嗰感觉就好似领咗你嘢噶嘛，系嘛？系咪噶？ 就唔知啊。 系咯，系跟住佢唱啊，仲要就放弃他咁，系咯，系咯，嗯，即系有呢只感觉啦，即系其实揾笨嘅，系咪？即系加啲声，加啲灯，其实有几，即系你会贵咗几多咧？老实讲，喺成本上咁，但系因为其实呢啲咪有声有灯咧，以前系反而啲景品嗰啲好兴噶嘛。即景品已经级数已经有嘅嘢啊，即有光同有声啊， 系， 唔系咩？以前唔系咩？着下光，跟住有啲声咁啊，即系啲 cheap 玩具嘢嚟噶嘛，反而系咯。咁你将呢啲嘢加咗去啲本来系唔玩呢啲嘅嘢上面，反而卖贵好多咁，即系点解会咁嘅咧？咁冇噶，咁系咁咯，系咯，你受唔受咯？系咯，嗯， 就咁啦。 系咁多啊，我应该。 好，喂，咁点群组上面冇其他嗰啲新闻或者消息？快有就报埋，冇啊收工。 嗯。 有冇见到？ 应该冇乜特别啦。 冇乜特别啊，好。嗰啲咩坐咩巴士有针呢啲唔使讲啦，系嘛？ 吓、 啊。奇安都话系。 奇安啫。 系咯。奇案咪都咩唔係遮呀，好科幻呀呢啲，即係有呢個超級壞蛋出現，但係冇超級英雄㗎嘛，我哋話過。 係。 係咪？即係你開始有呢啲咪奇怪喎，整啲奇怪嘢嗰啲話捉卡嚟㗎喇喎，係咪？ 都係嘅。 係囉，點樣唔係遮喎，呢啲我都好嚴重㗎喎，即係現實上出現超級壞蛋㗎喇喎，係咪？即係你 ISIS 嗰啲已經係啦，即係啲惡黨㗎嘛，係咪？但係冇飛鷹俠喎，係咪？點樣唔係好科幻啫？系咯，咁边个玩针嘅咧？咪东方不败啊嘛，中意玩针，系搞咩咧？咁样系有待啊，再睇啊。OK， 唔系捉咗嗰个话系咩嘅咩？ 捉咗啦，哦，捉咗啦， 系啊，话好似生意失败，破产俾人称啊嘛。 哦， 咁样， 哦， 即系话好唔满意巴士公司啊嘛， 就练咗葵花宝典啊，近来。 即系但系佢又冇走去投诉嘅，就系摆啲针响个个位度咯。 吓， 嗯。咁你夠唔夠恐怖啊？即係你都唔知啲人呢隨時黐咩線做啲即其實你就會整到啲唔關事嘅人嘅。咁你呢啲咪捉卡囉，係咪？ 你整酒吧嘛，你整啲吓整啲乘客做咩呢？ 即係屙督屎落去度都好啲啊。 即至少 整啲乘客喎，而家真係喎， 你要針對翻酒吧先係啊，正常 嚟講。你咪次次去坐車屙督屎咯，係嘛？整啲乘客唔得嘅啫，係咯。係我唔理佢啦，係呢啲真係真係都好，我哋真係好需要有蝙蝠俠啊！成日其實真係係咯，嗯。不過啲有錢人又唔會出嚟做蝙蝠俠㗎，係嘛？點會啫？既得利益者啊！ 如果你話另外啊，咪有個僆仔廿零歲，拎支氣槍出嚟指下個 係咪 火車站職員啊？ 係 嚇， 我咁如果咁都唔得嘅，都唔啱嘅呢個。 跟住又走咗去銀行，又擺支氣槍喺台面，唔知咩事喎？ 哦，咁嗱，老實講啊，如果你喺美國咁樣做，而俾他人射低咧，係冇人會可憐你㗎。係， 仲要兼且係死硬添，喺美國咁做應該。 佢死，佢已經死咗啦。如果喺美國咁做， 係咯， 已經俾人射低咗㗎。因為人哋唔會理嗰支係，因為人哋唔會判斷到㗎、 啊啊啊。 人哋而家第一時間仲要 headshot 你啫嘛，話俾你聽，係 headshot 啊，即係打 佢唔會同佢講咁多嘢，拎出演演賴嘢。 除低咗你㗎啦，係唔使講㗎，係你咪做，係咯。咁呢啲攞嚟衰嘅啫，俾人拉已經係好小事。唔係你話另一單話咩話咩話騙案係嘛？嗰單想講兩句嚇、 啊。哦，健身教练啊嘛，自己系， 唔系其实唔系嘅，有好多个嘅，其实有好多单类似嘅嘢嘅，即系总之就系网上沟女，咁跟住出嚟咧就搵啲即系送啲 cheap cheap 嘢就冧女，跟住就无端端话自己生日定乜鬼咧，就要翻个女送翻啲即系贵嘢俾佢，即系佢指明要乜嘢同去边度买嘅，咁同埋又要 keep 单嘢去成，即系佢搞得好。即係佢搞得好複雜㗎，其實件事。 唔係佢好似話，因為唔知喎，有啲話因為 keep 單定咩啲可以退翻貨啊嘛，啲人講。 唔係冇錯 ，exactly， 因為佢嗰個係佢講嗰間時裝店咧係有得退錢嘅，即係唔係出邊嗰啲嚟嘅，係啊，係可以退翻錢嘅。嗱，咁佢呢啲做得實在太過 明顯啊！ 明顯啊，係啊係啊。嗱、啊，如果你好似咧一中嗰班娘娘咁咧， 係 係啊， 收兵娘娘冇事啊。 冇事啊，咁你係自愿馈赠係咪先？咁馈赠完佢又有冇去套现？当然佢就算有，佢都係賣上网套现啫，咁冇问题㗎。佢唔使 keep 单㗎喎，係咪先？分咗嗰啲袋啊，转一转手啊，升咗值添，点知冇跌啊？ 同埋太过急进我觉得佢 係囉。 唔系，冇错，佢个问题就係佢真係当生意咁做，咁就真係 一 cut 就 cut 咗我。呢、這個即係問題。 佢點解係抵拉呢？就是、因為佢實在做得太過係一個 business, 機械式得滯，我覺得佢 太過 business。咁如果佢做得比較係好似啲娘娘一樣，即係你界定 圓滑啲咯。 係啦，你界定唔到嘅，即係咁你温仔，我温女啫。咁大把人啦，係咪先食軟飯冇犯法㗎？係咪先？嗱，即係我唔係話佢好定唔好，啱定唔啱，我覺得冇犯法啫。OK， 咁冇犯法係咪？佢又溝女，咁個女自己養佢，咁有咩問題？ 冇問題噶。佢送咗都係俾佢，有咩問題？咁你調轉諗一樣啫嘛。跟住你啲兵係咁樣送嘢，係咁樣啊，俾啲娘娘，咁啲娘娘使唔使坐監？咁冇啊，梗係唔使啦。咁你自己戇誇啫嘛，係咪先？咁冇法律規定唔得嘅，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分別喺呢度啦，即其實就唔係一個道德啊，即好多人咧直接咪扯響個道德批判，哎呢啲咩戰艦咩唔係個戰艦嘅問題，咁其實你去做食軟飯，咁咪一樣係嘛？但咁當然有啲人都話係戰艦啊，咁有咩戰艦咧？咁因為咁又冇人話啲娘娘係戰俘咧，又冇嘅喎，又唔會有人咁講喎，係啊，咁你擺到明啊，係揾另一方嘅人嘅着數㗎啦，擺到明㗎啦 ,ok? 咁但呢一樣嘢係冇法律話唔得嘅，你如果你係自愿嘅話，不過你呢度呢就的確係有晒一啲好一個模式咁囉，咁同埋呢個模式實在係即係直接求財呀，仲要係。 係。係 呀、 啊。太機械式嗰種係咪話。 係呀、啊、即係你叫佢買，即係其實你不如叫佢即係借錢咪俾錢你唔算囉，即係既然你佢目標都係錢。即係無謂買樣嘢又去退啊！即係呢個其實好唔得囉，同埋佢實在太細啊！我覺得佢個數目呢，即係又話咩呃咗幾多個先得嗰幾皮嘢算吧啦。 如果佢急得滯啊，其實 即係如果你一個真正嘅馬妹達人呢，就唔 佢唔係幾想嘥時間啊！即係佢太過急進啊，所以話佢一想 咁 一嚟咧，跟住好似人哋提款機咁撳完即刻走嗰啲咧， 冇錯，即係佢咪就係唔係合格嘅馬妹達人咯，就係講嘅。 正常唔會咁咯， 唔係咁咯，係啊，唔係咁咯，即係如果你咁你即係調轉佢唔係娘娘咯。即係佢極其量咪真係街度話，哎呀我冇帶人包啊，先生可唔可以借$100俾我？即係你咪同咁一樣，但咁呢啲俾人拉係應該嘅喎， 即係撳錢啊嘛。 係咯，係咯，係咯，你話唔係佢娘娘咁，總之冧到你咁，你又肯長期啊，俾佢使，俾佢用，俾送咗咩？咁呢啲就高啲咯，你只可以話係高低啊，我覺得係高低問題啦，就低咗啲啦呢啲。同埋佢話佢有好多咧係啲。其他族裔嘅人嚟㗎，即係唔係中國人嚟㗎，嗰班男生係、 哦。 嗯。係呀，咁有啲咪話嘩咁饑渴嘅嗰班女咁，即係咁係嘅。我同大家講香港嘅女性嘅搵對象嘅人數係比男性係幾倍嘅。即係我有確實嘅數據可以話俾你。 人數多啲呀、啊、本身女。 咁、啊、呢個又冇關㗎喎。同、啊、人口失衡其實係冇關嘅，好多人成日以為係有關嘅。即係啲公司好中意 promo 呢樣嘢㗎，但係其實我同佢係冇關係㗎。因為呢你人口就算係一模一樣啊，男女係一比一啊，對返都好啊，其實呢你一樣會係有人有搵到人搵唔到㗎，或者一人 keep 幾個有人冇㗎。所以其實 正常係 咁。anyway 都係唔關事㗎，其實唔關事。除非你個失衡係好緊，即係好大個數值啊。即係而家所謂嘅失衡係講緊即係你除非你相差就係可能男女比例啊係爭三分一咁，隨便去到呢個程度啦。咁你唔係話100:98咁啊嘛？咁呢、這個咁呢、這個爭好少啫。嗱，雖然你乘翻700,000唔係少啊，但係我都講過啦，唔係一個對一個噶嘛， 或者啲嘢 keep 幾個噶嘛。 唔係呢個一嚟，二嚟有人選擇唔結婚噶嘛。 哦，係有啲唔要啊。 有人係 less 人係基噶嘛。咁 好多原因 啊。好多原因嘅，所以大家唔好以為係關呢、這個。人口失衡，而一個失衡係唔係相差咁大嘅？咁除非係男女比例開始去到啊，即係相差比例，但係去到三分一啊，咁啊大鑊啲，的確會係。而家唔係，其實相差人頭上面唔係咁大嘅，咁反而係嗰啲人本身嘅問題大啲。係啊，咁啊咁啦，所以呢單都幾特別嘅，即係我哋初初以為係咪啲 Me Too 嘢，咁啊唔係，睇真啲都係。唔關事嘅，都抵拉嘅，因為佢真係，同埋佢真係懷疑係集團式啊，即係淨係一個 有多人用呢個方法啦嘛。 係啦，即係佢派出咗好多呢啲人物食啊，因為佢實在太少錢啦、啊，即係1,000+咁樣，哇唔係啩？1,000+唔好去做呢啲啦，真係，唔係即係揾1,000+喺香港好易啊，即係你正正經經都唔係難啊。是啊是啊，唔使呢啲啊，大佬你做得呢啲啊，呃多啲啊，我叫你啊，我唔係意思叫你，我唔係啊，你做得呢啲你嗱、啊，即係你走得私啊，唔好走啲100+嗰啲啦，你走啲貴啲啊嘛，係嘛嚇， 即係做壞人都做啲大壞人啦、啊，咁做埋啲雞毛蒜皮啊，唔該啦喂，嚇、啊，係咪啊？雞毛蒜皮你求求其其嚇，唔係話打份工啊，你自己 create 一個嘢都揾到啦，即係個服務咁都可以揾到啦，使咩即係咪先？即係可能仲易過你去咁樣冧女。其實都嘥時間㗎，其實都嘥時間㗎。你不如嘥啲時間去揾下客，真係做個 sales 好過啊，都唔止呢個數啊，翻到，唉，唔該啫，係咯。即係既然佢冧客有翻都有翻一定嘅，咁你咪去冧客咪得咯，用呢個同一個技巧，係嘛？帶人睇下樓又好，買下車又好啊，咩都好啦，買下衫都得㗎，係嘛？都唔錯嘅喎，其實呢個都可以 OK 嘅喎，係咯。即係如果既然佢都 aim 緊嘅數係咁細啊，我意思。吓咁细啊！吓、啊，即系你讲系一千几百咁就算啦， 你推下销嗰个， 咪做推销员先呢个咪得咯，即系咁系咯，正正经经噶嗰啲系咪？又发挥到你嗰个中意谂下嘅技能系嘛？系啦，咁到时又冇嘢噶，大家唔会阻面阻咗噶，咁可能个客真系啊，你 sell 得我几好，你咪专 sell 女宾咯 ，OK 噶。咁可能个真系嗰啲服务几好，咪帮你买多两件咁。喂，做咗熟客咯，个个月嚟买。好過啦，係咪咁講啊？即係嗰啲係長遠嘅，啱唔啱？啊，你冧到個客長遠嘅，啊，或者你即係好似做髮型師咁啫嘛，咁啊有啲咩太咩咁，係咪個禮拜嚟先？咁、啊、人哋一嘢啊都一千幾百啦，真係係嘛？即係唔使咁樣嘅，我意思係即係可以長做長有，大家又開心嘅，即係你唔係呃佢嘅，其實係係係咯。即係開心錢嚟嘅，其實可以係咯。點解要搞到咁咧？係咯。即係如果咁細嘅數目啊，我意思嚇 都少少有問題啦。 有問題㗎，有問題㗎。係你做翻一般服務行業都揾到啦。呢、這個即係呢個數係咯。咁大家好開心㗎，做得係咪？冇唔需要即係咁樣報曬警係咯，係咯。咁即係嗰個技能用翻喺啲即係適當嘅地方個啦，係咯。即係如果你要挺而走險。就唔係做啲咁雞毛蒜皮嘅嘢啊，係啊，係咪先？ 係 咪先？係咯，係咯，即係呢啲咁小兒科嘅嘢，唉，不如做翻啲正經嘢都揾到啊，唔使咁，係啊，唔係其實可能冇咁辛苦添啊，仲係，嗯，係啊，好，即係咁啫，即係犯罪都教埋人啊，我哋係咪？即係犯罪哲學係咪？大雞唔好食細米係咪？係啊。 冇啊！依家啲人 做啲咁小兒科嘅嘢，就不如做翻正經，係啦，就係咁啦，係，不如撈翻正行嗰個啦，係啦， 嗯，係咁多啊， 唔係教唆人犯罪，教唆人轉翻做正行咯，我哋 係 同樣嘅技能啊，唔該，係好多嘢用得到啊，係冧客技巧係好有用嘅，係，就算專冧女賓係都當然係好有用啦，係咪？即係好多行業都係做。女性嘅產品係咪衫又好美容咩？全部都係係咯。點解唔做呢啲咧？咁既然其實佢自己係健身教練啦，話被拉嘅咁，其實佢平時都已經做緊呢啲嘢啦。即係其實我又唔明點解要咁咯，係咯。即係我真係唔好明嘅，我真係唔好明係係咯，唔好明。其實唔需要咯，係咯係咯。咪即係你再唔係你咪轉做食軟飯咯，咁都未至於係犯法。亦都冇人可以話你係犯法啊！咁你冧到有啲女肯係咪長期係咪啫？包起你咁我都覺得冇，即係今時今日我就唔再覺得係呢樣咩奇怪嘢啊！因為我覺得全香港人咧，其實都冇資格鬧㗎，因為大家諗下自己咧，其實係咪都係其實係求包養嘅啫嘛？即係你而家打一份工啊！我唔理你幾多啊，一萬幾千幾多啊，其實都係求包養嘅啫。即係總之公司咪包起咗你，你老闆包起咗你，咁你咪日日喺嗰度翻份你唔想翻去工啫嘛。根本係一樣，唔好睇小人嚇，係咯，其實一樣嘅啫。即係大家都做緊鴨做緊雞嘅啫。講真， 睇下同邊個打嘅一份工。 咁你都係睇俾邊個責啫。係。係咪？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咁有志氣咁有骨氣啊，出翻嚟追翻你自己個理想啦。OK。或者自己出嚟搞啊，唔好求包養啊 ，OK？ 敢唔敢啊？唔敢啊嘛，咁啊大家都系话唔好喺人哋度打好啲，到时死佢死啫嘛。咁啊，唔系虽然嗰份工我唔系好中意，但系我其实翻咗去大部分时间都喺度 hea 啫嘛。老细行开我唔系喺度做紧嘢噶啦，咪系咪？ 係咪？啊，你自己做老闆，24小時 on call 啦，係咪啊？大家知唔知嘅啫？大家好心知肚明嘅，大家都係聰明人，係咪？係咪真係下下要講到咁白？係咪下下都要韋小寶同陳近南嘅說話咧要講？即係大家咪又係做緊雞同緊鴨，唔好睇小人啊！如果人哋可以靠冧女功夫揾到食，都係一個技能嚟嘅，係啊。咪其實你可以話做明星都係咁嘅啫嘛，有咩唔同啫？其實係咪 ？Anyway 啊 ，OK， 即係揾到嗰陣就冇人會笑你嘅，香港地嚇。即係我唔係話啱啊，但係呢個現實係咁咯。OK， 好，仲有冇？ 冇啦，應該 冇啦，係嘛？好啦，咁啊。我哋嚟緊都未知道聚會幾時啦，係咪應該我哋預計月尾嘅應該都會係咪？ 嗯，應該 係啦。即係我哋近排有好似睇外面可能有其他組織都想搞嘛，咁都研究緊啦。係啦，不過嗰啲可能而家會可能會褪咗下個月，咁我哋今個月自己都會有返個活動先，好唔好啊？咁再公布，即係可能都冇乜特別嘅，都係一個例會咁樣，當大家上嚟傾下偈，再公布題目啦，之後好嘛？未知嘅，係咯。好，咁有冇下禮拜咩睇？有咩戲？埋尾啊！ 下個禮拜，咁就呢、這個先高空浩劫啦，就我啱啱講嘅。 哦，下禮拜已經做高空浩劫好啊，好啊，好啊，咁下禮拜要睇啦，係咯。 咁佢話嗰套《動物世界》啊，即係話改編嘅《賭博默示錄》嗰套。 改編定係係老抄定係 佢話改編 定係咩？ 話改編 即意思有俾錢嘅。 之前睇係， 但佢竟然冇跟佢個名字 ，OK？ 即叫做《動物奇趣錄》係嘛？ 動物世界係 盧遠做呢個旁述係嘛？嗯 ，OK 即唔知咩嚟啦嚇，即其實原來係呢個《賭物奇趣錄》，但好似都幾唔同嘅睇個畫頭係咪？ 我懷疑個畫頭其實佢嗰度。咁啊，影個小丑喺度打啦，喺個地鐵度打，同埋打怪獸嘅，定唔知外星人啊？係啊係啊， 咁黐線。 咁但係我覺得咧，佢就可能係好似 X A 咁啊，即係其實嗰個係 game 嚟嘅。 即係 game 嚟 ，OK OK。 我估啫嚇。 OK， 係。咁啊，都有可能嘅，係咯，都有可能嘅。 因為佢直情有 game start 呢個字。 哦，咁啊，機會好大啦！如果有 game start 呢個字就係咯。可能都未必是跟个漫画做啦，可能佢都是攞个套路定唔知咩啦，系咯。我都讲啦，好奇怪嘅，俾正钱嗰啲就反而唔系好跟嘅，系啦。唔好俾钱嗰啲系跟到捉一捉嘅，系啦。系好，咁呢个到时睇啦，都暂时咩都唔知，系啦。动物世界系咪？ 系。 嗯，好，仲有冇？ 咁就有个应该系假嘅冲梦啦吓。嗰、那個唔理佢住先啦。 即應該唔係做啦，即係佢竟然仲話做，係啦，應該就照我哋睇就褪到12月嘅最少。 咁但係呢個超人特工隊2就應該係真嘅，7月19。 超人特工隊應該係真啦，因為北美做咗成個月啦，係啦，咁香港已經遲咗㗎啦，所以 唔係喺香港遲，台灣都做曬。 台灣做，全世界都做曬啦。咁其實等世界盃過，下禮拜完咧，世界盃 完啦。 15號啊，世界盃好似。 哦，即就係等佢過咗就上啦，超人特工隊。OK， 咁都幾好睇嘅，咁就的確嚇我睇過嚇。咁啊呢個反而 OK 啊，咁啊帶細路仔睇好得嘅，嗰個 BB 角色好衰嘅，但係好抵死嘅喎，好得意嘅喎又。即係唔知點解釋俾大家聽啊！即係佢真係好BB 嘅，做埋啲嘢好，即係佢好麻煩嘅。但係咧，你又覺得好得意嘅，即係你睇得到啫。 係。即係唔係嚇人憎嗰啲嘢嘅？ 佢其實有啲嘅。係啊，但係 嬲人落嗰啲咯。 係啦，冇錯啦，即係佢其實係嚇人憎㗎，係啊。但你又覺得佢好得意嘅，咁係咁嘅啲 BB 係咪？咁係咁嘅，係嘛 ？BB 係好嚇人憎嘅喎， 尤其是喊嗰陣。 表現到呢樣。即係佢表現到啊，唔止嘅喊係好小事嘅啫，總之佢做埋好多嘢係好衰嘅。咁但係唔知點解你又唔會憎佢嘅，因為佢係 BB 啊嘛。 係，同埋你覺得佢冇心嘅。 我唔知佢冇心啦，但係總之你都唔會嬲佢嘅。咁總之係佢好做到啊，因為一般嗰啲戲咧，佢係會將個 BB 整到好可愛啊，即係佢淨係會表現佢好得意一面。咁呢個唔真實噶嘛，其實。其實佢賴屎賴尿會發等等會好煩嘅， 佢呢度就講佢的確係咁嘅。佢話講佢為咗湊仔咧，就唔知佢幾耐冇瞓過，因為夜晚就要湊咗 B B 啊，咁啊搞到成個頹曬，成面鬚筋鬚咁嘅。 就係、是、嗰樣， 係就係嗰樣。咁但係佢其實佢全職係湊 B B 個，因為佢老婆走咗出去做超人啊嘛，要翻工。因為佢哋話咧，佢哋嗰時啲人啊已經唔接受。超人啊，即係話你唔知闖咗個禍咁啦，即係話搞到好大禍咁啊，所以話 條法例問題啊嘛，因為 法例冇錯啦。咁但係就有間即係公司就好似想將佢哋即係搞翻好嘅形象，咁咪第時可以出翻嚟咯。咁就揀咗佢個老婆，咁就的確係好成功做到啊！佢又救翻啲人啊，點咁好似係好似建立翻一個正面嘅形象幫我哋咁。即係其實佢都講咗幾多嘢㗎呢套嘢係啊，佢同埋當佢鬥嗰陣咧，一啲都冇話搞笑，係都係精彩嘅。系啊，即系超人嗰部分依然系一个超级英雄嘅部分，系有翻嘅。咁我觉得某程度好睇过 Marvel 嗰啲、 哦， 我自己觉得。 咁佢今次嗰啲坏人系啲咩人嚟咧？ 吓、啊，坏人，坏人咪又系佢哋自己里边啲人咯？ 哦， 唔讲啦。 哦 ，OK，、啊、即系打翻自己有嘅。 哦，打翻自己有，因为佢里边咧系有一班好崇拜佢哋嘅。一班超人嚟者，咁的確嗰班人初係嘅，咁但係後屘因為佢哋都被洗腦嘅，咁就有個洗腦人㗎嘛。 哦。 咁佢洗咗腦咪變咗嗰班人咪變咗壞人咁咯，但係其實嗰班人唔係壞人嚟嘅。咁但係嗰班人就唔係啫，但係後面操縱嗰到底係邊個呢？咁你咪睇咯，呢個我唔想穿 住。 係啦，我唔想穿住，因為其實都係喺佢哋裏面嘅，即係冇額外嘅敵人嘅，係喺曬度嘅。 哦。 即係兇手就喺佢哋裏面啊嘛，其實係呢樣嘢嘛。既然是隨時兇手，咁啊，梗係唔好講啦。你就呢個就唔算啦，你留翻自己睇啦。我唔記得上次講咗，我冇講過啦。咁啊，唔記得佢咪當冇講過咯，係咪？咁你擺咪入場睇咯，係咯。咁都唔係重要嘅呢樣嘢，其實邊個都唔係重要嘅，佢都唔係最後先知嘅。 哦， 中間先知嘅。咁但係其實都唔係重點嚟嘅呢一個，係即係到底佢點樣拆解，點樣救翻其他人咧？咁因為咧被洗腦嘅陸續一路加啊，即係一個多一個，一個多一個啊。咁其實最後咧。是所有人都被人洗大腦的了，是得返那幾個細路，得返 BB 和那兩兄兩姐弟囉。是。是啊，全部人都被人洗大腦的了。咁佢點樣靠佢哋幾個細路仔去救返佢哋呢？最尾是啊最尾全部人，即係包括老豆老母個冰雪那個黑仔啊，全部都瀨晒嘢㗎。即係佢哋當然初係一齊嘅，即係總之佢咪逐個領啊嘛，逐個領咁咪越領越多，越領即係感染咁啫嘛，你當係咯，係啦，咁結果得翻佢幾個細路，反而去即係可以救翻曬佢哋咁。咁當然佢整翻醒佢哋嘅，即係佢哋只可以咁嘅。當然整翻醒，佢哋有一個又加入翻一個加入翻，咁最尾佢嗰班即係佢嗰班所謂打佢嗰班人都醒翻啦，咁咪一齊點樣解決最後嗰個危機咯？係、即係反而係企翻埋一齊，正義聯盟咁嘅就。啊、所以幾好睇㗎，幾好睇㗎，係啊。啊，雖然嗰班咁嗰班其他班人呢就唔知點解啲樣好衰嘅。你覺得佢點解話係超人，點解啲樣好似壞人㗎、哦、原來因為佢有一段就講我哋原來即係俾人洗咗腦變咗壞人㗎。咁所以佢形象上呢，你覺得佢哋似壞人嘅。係一個啲三似壞人囉。咁但係其實佢哋唔係㗎，佢哋唔係壞人嚟㗎，佢哋好人嚟嘅，都俾人洗咗腦啫。咁所以 OK 㗎，個故事嗰樣嘢都唔錯㗎。咁啲場面嗰啲都其實做得幾大喎。即係雖然佢係一個卡通嘅世界，但係佢點樣令個城市會即係有咩災難嘅咧？即係你感覺到個嚴重性嘅會係啊，所以幾好幾好嘢嘅係啊。雖然佢只不過一個動畫係啊，但係做咗出嚟真係不下於你一套咩 Marvel 或者 DC 嘅嘢嚇係啊，即係我覺得更好睇啊，比起上嚟係甚至乎係雖然呢一班超人大家未見過嘅 OK。即主角地你見過就新嗰班全部新嘅作嘅啫嘛，咁就係。咁但係原來唔使識嘅喎，你咪當身體咪身體，咁你都係啲乜乜合咪合啫嘛，你都係啲古靈精怪能力嚟嘅，全部。 冇咩必要知嘅應 該。咁、而阿媽咧個能力，佢係即係本來就只不過係橡皮女啫。咁佢裏邊佢做盡曬蜘蛛俠啊，所有蝙蝠俠啊，所有嗰啲人啲嘢嘅喎。即 是 他專門玩返呢啲嘢出嚟喎，即係個城市荡嚟荡去，咁佢咪自己伸長隻手啫。咁你覺得好得意㗎，即係佢係刻意做返曬你睇緊超級英雄嗰啲嘢呀咁樣。咁呢度你係覺得好過癮嘅，你睇嗰陣係呀。咁所以呢度唔使懷疑啦，大家下個禮拜你一家大細買定飛㗎，係一定要睇。咁我相信分分鐘呢套先係最多人睇嘅下星期，我覺得。 唔出奇嘅，系啊，呢套最多人都好正常啲，我觉得吓，系。嗯。好，仲有冇？冇啦。唔系呢个下个星期啊嘛，下个星期已经有啦嘛，呢套系咪？ 唔系呢个要再下个星期。 哦，呢个唔系。 呢个 十九号。哦，呢个再下个 ，OK 嘅，咁啊，再等多个礼拜吓。系。好好，先系超人特工队，好，仲有冇？ 咁就再之后要去到26号就职业特工队啦，叛逆之谜。 职业特工队 ，OK。即系又 Tom Cruise 系，又啫，到时又睇嘅 ，OK。 系，冇错。 嗯。即系职业特工队做翻职业特工队啲嘢咧，啲人都仲 OK 嘅。 系。 嗯。咁又系标榜佢系亲自上阵啊，咁嗰啲啊，即系唔系登 man 嘅吓，真系佢化成个撞车啊，飞咗去啊，呢个真系佢自己拍翻嘅咁，就标榜呢啲啦。即系佢做咗成龙啦，严格嚟讲啫。成龙都唔做啦，成龙都话：，哇，呢个冇夹我啊！以 Tom Cruise 顶上，唉，你唔做我嚟噶嘛？好，好， 咁就冇啦， 冇啦。咁再跟住嘅科幻大片系边套咧？要去到边度先有咧？几时先有咧？ 再跟住， 即系蚁侠都做埋啦。咁啊，仲有咩科幻大片？下一套。 咁啊，维尼算唔算咧？ 咩？ 维尼与我。 小熊维尼唔使啦呢啲，呢个肯定唔系科幻片啦，呢啲系禁片嚟噶呢啲，系咪真系科幻片？下一套，快啲啊，快啲啊，完啦。 咁啊，话呢个与神同行算唔算？ 要跳好远啦，要跳好远先有啦。 吓，与神同行第二集。 吓，呢度又科幻片？唔系，几时啊？ 呢套就8月9号， 我8月9号就做啦。O K， 哦，有啦，终于见到啦。 我可唔可以唔睇啊？ 都可以。 真系，我一申请豁免，我好多戏都唔想睇嚟噶。系，可唔可以唔睇？ 国定杀戮日啊，逃亡前传就8月23。 哦，8月23，即系我就咁提过一套啦，国定杀戮日嘅前传，即系第一次国定杀戮日，到底发生咩事嘅咧？其实点解会有呢条法案嘅咧？咁会讲下，系，哦 ，O K， 好。咁都系叫做科幻片好勉强啦，系咯。咁但系唔系大啊嘛，下一套大嘅科幻片系乜嘢啊？而家嚟紧大啊！ 哇，真系冇喎， 冇啊，一路都冇啊！ 啊，铁血战士啊！ 咁我就 几 时 啊？ 我就问紧 大啊！ 吓，铁血战士几时？ 9月13。 9月13，哦，即系成个暑假原来冇乜大科幻片啦。OK，啊、好。 唔知道可能到时系有啲嘅吓。 好，咁马仔有冇见到？有冇咩大科幻片系下一套要等到几时啊？ 应该冇乜咯，好似 一路都冇，唔系一路要等到12月系嘛？咁大王， 唔系好似11月嗰阵时候有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嗰个第二集啊、 哦？即系要一路夜到11月先有大科幻片啊？即系大嘅制作啦，最少系嘛？ 嗯， 正常好似系， 即系中间呢啲全部都系啲即系。不明就或者是未必好睇嘅，全部都系嘛？ 系咯， 冇咁大啦，应该。 哦，咁惨啊！哦，成个暑假都冇。哦 ，OK， 好，好。咁又话咩潜水侠嗰啲咧，都系要去到11、12月嘅。 12月啊嘛，潜水侠。 哦，咁即系真系，哦，惨啦！即系嚟紧几个月，原来都系啲即系中型 啊。如果10月嘅话，就有 Venom 咯。 我 Venom 系10月嘅咩？我成日以为嗰个反而系12月嘅。哦，唔系嘅， 唔系10月啊嘛。 10月系 Venom， 嗯， 系， 但都系存疑喎。呢啲人即 唔 知咩。 都唔见嘅。 唔系套戏就一定有嘅，即意思出咗嚟，未必好睇嘅，又、哦、系，即系同 Predator 都唔差好远啦。 系。 吓，咪嗰套肯定有啦，因为已经出晒 poster， 出晒成噶啦，即系已经系正式会做噶啦，唔系呢套肯定唔会甩嘅，即系又会唔会改期？唔知道，但系一定会上。哦，原来嚟紧系咁嘅咋 ？OK， 好。 唔系，其余全部12月嘅嗰、那个咩移动城市致命引擎嗰啲系12月啦。 即系所有啲我哋期待紧嗰啲都系要11、12月先有嘅。 系蜘蛛侠嗰个动画又系12月先有嘅。 即系11、12月就排山倒海啊，10几20套啦，跟住中间就压晒屎嘅。 一年啊，洛奇外传嗰啲都系11月嘅。 Oh shit！ 咁即系话我哋嚟紧都系即系叫做要搵啲嘢讲下咁嘅啫，只可以讲系嘛？ 嗯。 唉。即最尾真系玩死我哋！ 真系12月真系好多嘢排咗喺嗰度，啲咩大黄蜂啊、无敌破坏王啊嗰啲， 10几20套系。 系啊， 即系变形金刚嘅大黄蜂都系12月嘅。 系啦系啦。 啊，唉，咁我哋都市又睇唔切啦，就呢啲平時咧就冇嘢睇啦，唉，即一系就一餐過係嘛，一餐過自助餐係嘛，你食得幾多食啦咁啊，跟住平時就饑荒嘅咁啊， 咪如果九月嗰陣咪得咯，特務王 J 咯，下台啊，丹素華盛頓嗰套咩半碟 哦。 咩 叫做裁判二嗰套啊？ 系咩咩 Equalizer 啊？ 哦，系啊，即系我上次 Cody嗰套， 上次救啊 Cody 嗰套， 肥肥鸡嗰套啊 嘛。啊，系啊，今次啊第二集啊，啊 今次啊真系瘦女啦，变咗真系好细瘦女啊。 系， 嗯，咁但系嗰套都唔系科幻片啦，系咯。哦，咁样好，好好，咁大家诶挨住先吓，有嘢啊唔会冇嘢睇嘅，不过就真系。原来大家要等挨到十一二月先有劲片啦，系应该咁讲，大片啦，好，咁大家等等吓，咁我哋陆续都会每礼拜讲少少啦，冇办法啦，咁我 八月咪好啊，马斯森喎，如果系， 吓，即系又系扮晒 X 名咁嗰套啊， 系咯， 我就唔系感觉好良好啦，我觉得其实都系有啲第五天劫咁嘅 feel 嘅，其实 系哆啦 A 梦咯，八月就 系。 我见到佢九月话有套叫咩《天煞重炮》啊，即系应该讲 天 吓啊，同天煞应该冇乜关系嘅吓。 叫做咩话？ 天煞重炮啊？ 有冇英文名嘅咧？咁怪嘅？ 英文名啊，英文名就咁叫 KIN 啫。 吓吓。哦，呢套哦，哇，好怪喎！嗰、那个细路仔，有一支好奇怪嘅枪， 唔知咩枪啊？ 即系你当唔知魔幻枪定咩？即系唔系装喺手嘅，即系揸住用嘅啫。一啲好奇怪嘅枪， 好 劲嘅，一炮打到飞咗去啊，爆墙嗱，好怪喎！打落梦墙会爆，但系打落个人就系飞咗去嘅啫。 哦，咁样， 即系我唔知咩设定嚟嘅呢啲，我嘅打唔死人嘅， 系 打穿墙嘅啫，就可以吓。 对死物牌生物有唔同反应啊？ 咪即系同阿边个阿镭射眼嗰啲光一样咯，即系佢粒子一样咯。打人就唔知点解打唔死，但系打弹墙咯，即系唔会个人散咗个，但系又唔知点解，即系个人 佢只啲墙都隔得开，但系啲人系隔唔开。 系啊， 个人就好似中咗水炮咁嘅啫，哦，飞咗去咁嘅啫，唔知点解你问佢啊？咁啊，睇个画头都相当唔好睇嘅，已经系即系净系得支怪枪。其他嘢又唔系怪嘅， 哦，唔系， 可能即系正正常常咁。 敌人就反而怪啲嘅，有啲好似着晒甲咁样嘅人。 系啊，但系唔系好都唔算嘅，即系睇落去都系啲细路仔嘅戏嚟嘅，系唔系流流地啊？定流啊？ 唔系，如果八月仲有一套阿 Pascal 话唔中意嘅嗰个型啊，即系 Mega， 系 Mega 系咩咧？ 我系鲨 鱼。即系光头 Jason 有参演嘅，系啊，就系呢套就劲系内地资金啦，一直劲系 由李冰冰， 唔系即系唔系因为有嗰啲人嘅，系因为佢真系一套内地即系公司即系合拍啦，系咯， 系 啦，咁啊讲嘅巨型鲨鱼，即系巨到哥斯拉级数嘅鲨鱼嘅故事啊，咁其实系啲好 cheap 嘅题材，即系嗰啲之前拍嗰啲嗰啲咧，龙卷大西洋，系啦，龙卷沙啊，汉战大西洋嗰啲咁嘅题材嚟嘅啫。咁但系咧，佢啲特技系荷里活特技级数嘅， 哦， 系， 即系 但 系 个题材 cheap 啊嘛，个题材真系唔系啲唉啲好高级嘅嘢啦。老实讲吓，即系其实咧呢只巨型沙咧系拍过噶啦，嗰时啲 cheap 嗰啲即系直出。影碟系仲要同一只巨型八爪鱼打过添噶， 系啊，好似系啊，好似睇过， 系啊，咁佢嗰啲就拍到好似特摄片咁嘅嗰时嗰、那个，咁但我唔系话佢拍得好定唔好嘅问题，即系特摄片都好 cheap， 但系即系佢唔好睇啊，唔好睇啊，咁咯，咁 anyway 啦，咁你睇下到时呢度点啦，咁到时都一睇嘅，不过即系唔好太预期啊，系咯，咁讲真，你叫阿 Jason 去打功夫噶嘛，咁。咩只咁巨型嘅怪兽，即系我就算揾哥斯拉啊，即系哥斯拉，你揾佢入去演，咁又点啊？你唔通觉得佢可以同哥斯拉打咩？即系到底睇乜嘅呢套嘢？咁可能你中间你都系可能都有翻啲坏人啊，嗰啲咁嘅角色俾佢砌咯。咁但系呢样嘢同你睇大怪兽呢件事系其实冇乜关系嘅。 系咯，吓揾边个做都得啦， 冇乜关系。咁又唔系揾边个做都得，你有佢呢个感觉又。好啲咁，但系即系咁啊，即系史泰龙有喺屠玉大计咁多，但系即系 sell 到嘅，但系 實質你唔覺得其實佢會發揮啲咩作用啊？你會覺得係可能佢裏邊佢反而唔係打咯，係可能跳嚟跳去，即係佢唔係施展佢啲功夫，係佢可能嗰啲身手多啲，即係可能會喺啲好危險嘅地方度爬，咁佢都有呢一 part 噶嘛，佢唔係就係打嘅，咁啊點樣救啲人啊？咁可能呢啲咯，未必唔好睇嘅，咁又到時睇下點啊。咁你睇啲畫頭，佢就啲特技啊做得靚嘅，佢唔係話 cheap 嘅，冇嘅，即係荷里活級數嘅，咁咪到時睇下咯，係咯。咁啊，你話內地資金呢套呢度強烈過啊？下個禮拜嗰套咩啊？咩 高空浩劫 啊 ？Rock 嗰個咩？啊高空浩劫啊，強烈好多。沙月嗰套係咯，因為佢好似直情出中文字啊，好似開頭啊嗰個公司 有。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高空浩劫其實冇㗎，你就咁睇畫頭都唔覺㗎。咁只不過你知道後面嘅資金有中國啫嘛。啊 ，OK， 咁啊，到時。唔係講點都會講嘅 ，OK， 唔會唔講嘅。呢套鯊魚咁都係科幻片，始終嚇。不過就大家有冇興趣聽或者大家係咪一個話題先？唔係咯，我哋知道唔齊咯。 講翻都係其實，如果講啲鯊魚咁耐，都係其實得大白鯊開頭我幾集啲人係中意嘅，之後做親呢啲鯊魚都係。 咁上次話嗰個流落咗喺個礁石上面嗰套都曾經都一段，即係都有人 老婆 嘅，係啊係啊，都有講過嘅。都有嘅，系咁啊，因为呢啲系现实嘅生物啊嘛，咁唔 系，因为唔系，同埋上次其实，因为你头先讲话花边靠住嗰套，因为佢条鲨鱼其实系咁袭击人啫，但系佢冇怪噶嘛，其实条鲨鱼 佢冇怪，系啊系， 系咯， 即系如果你整得巨大怪兽，就不如怪兽啦，即系点解要整其一条巨大嘅鲨鱼咧？系咪？ 嗯， 巨大八爪鱼你当系怪兽就得噶。 系， 即系唔知点解嘅，硬系自古以嚟咧，即系你都传说就系个巨大八爪鱼呢样嘢嘛。咁但系始终鲨鱼咁其实鲨鱼变咗咁夸张大，又其实又唔可能噶嘛，你知道啊？咁当然佢里边佢有话有嘅，佢话咩古代又咩咁，即系咪啊？即系做咗识拍嗰啲咁啊？佢讲到好似，但嗰啲唔系鲨鱼嚟噶，照计系嘛？即系唔系鲨鱼样，佢呢啲又正常鲨鱼样喎。 嗰啲 咁我都唔知系有冇咁大。系咯，有冇咁大只鲨鱼噶？其实现实咁，唉，我唔知道有冇啦。即系听落都几怪。咁但系，咁但系咁又点啊？咁你咪都系鲨鱼一条啫嘛？你觉得系咪？佢又唔识射光，又唔识剩嘅。咁其实会唔会系？会唔会系整只怪物咁会好啲咧？ 你感觉上 太大，反而鲨鱼仲废啊！我觉得 系咯， 系咪会唔会系咯？唔觉得佢会点啊？系咯。 同埋你一个唔该上个收音，咁咪冇嘢咯。 鲨鱼系细，即系正常 size 咁啊， 正常 size 可以食吞到个人，可以近视大白鲨嗰啲 size 快仲好啲， 卷嚟卷去啊！你觉得佢 系可能有唔系一条咁你咪觉得佢好得人惊咯，系咪？即系反而你食人鱼咁，佢唔系一条啊嘛，佢好多啊嘛，咁你都觉得恐怖噶件事系咁但系你话你咁样整巨大鲨鱼咁啊，唔知啊，咁你冇揾战舰打嘅定点啊？ 揾鱼雷射， 揾 Air 发出动啊！ 系咯，系 Alpha 出动，系咯，咁你又冇啊，最弊，系咯，即系如果你有一啲，即系例如机械哥斯拉咁，或者你出动呢、這个呢、這个 Pacific Rim 出动机械人，咁又唔同喎，咁又 OK 喎，你又冇，咁即系到底好彩在边咧？咁即系我就对呢个题材冇兴趣，就系咁解，即系你一系就不如打怪兽啦，即系你现实军被打就打只超常嘅嘢啊嘛，咁其实嗰只都唔系好超常，唔知啊，咁你 人反而佢正常。正常，如果变翻去大白鲨嗰啲正常嗰啲鲨鱼，我反而我自己就 O K 啊。 即系任何嘢巨大化咗啊，都系怪兽噶啦。你试下将个 B B 巨大化咗，都系怪兽嚟噶。 佢呢啲好夹硬，即系好尴尬呢个位咁，佢将正常鲨鱼变大咗，反而我觉得就唔得。 你谂下啦，个 B B 食咗过量嘅三六排奶粉，跟住变咗巨大化， 大头怪 啊，四十米高咁，四十米高啊，唔系大头怪鹰啊。咁你都系怪兽嚟噶啦，咁你见你啲嗰啲车仔咪攞起手喺度掟咯，系咪？啲大厦咪就拱冧佢咯，仲唔系？系咪？咁好得意嘅个 B B 系好似超人特工队嗰个咁喎，咁你系咪射嘅？开炮打嘅？咁佢又唔怕喎，冇用喎，原来打唔入嘅喎，咁好唔好睇啊？你觉得？好唔好睇？ 都係笑片嗰啲咁啊劇情。 我唔知啦，係啦，即係其實即係都係我就唔係好有興趣啦。如果係咁樣，係咯，即係你揾啲超常少少嘅嘢去俾我哋打一下咁，因為你中間仲有要解下謎啊，要解下到底佢咩嚟啊，係咪？即係牽涉到到底佢個結構係點樣，咁跟住你揾出點樣打敗佢嘅方法，咁有好多呢啲嘢噶嘛。咁如果嗰時一個巨大咗嘅 B B 咁，咪人嚟嘅咯，冇嘢噶，係咯。咁你總可以殺死佢嘅，或者你揾呃佢俾啲有毒嘅去食咁咯，咁實毒得死佢嘅，係咯。咁 anyway 啦，係咯，咁定係你係揾佢媽媽嚟收服佢係嘛？ 咁樣， 即係佢媽媽雖然係好細嘅，但係一鬧佢即刻就 shut up 啊，就即刻唔敢破壞咁啊，都得都可以啊，係啦，即係叫佢媽喺個大廈頂嗰度嘛，揸住個喇叭嘛，啊，企喺度咁啊，啊。唔准貪咁啊！咁佢即刻聽話，原來佢認得個媽啊嘛，係咯，就應該咁啊。咁同埋揾嗰啲育嬰嗰啲人專家啊嚟對付佢嘛。嗰日阿 Rock 係嘛，今次飾演嗰個育嬰嘅專家啊，以前係特種部隊，但係而家係個育嬰專家，喺電視機好出名嘅育嬰專家嚇。點樣可以令到個 B B 瞓著咧？咁佢話咧，即係唔係真係我聽你講啊嘛，就係咩整啲水聲啊，即係。即係咧，你飲杯水，即係喺度，你唔好飲喎，喺度吹啊，咕嚕咕嚕咁啊。嗰啲 B B 咧會聽到呢個聲就咧，佢靜低嚟，同埋咧佢甚至可能會瞓著。咁佢個解釋就係話，佢呢個聲咧就好似佢喺個胎入邊嘅時候聽到嗰啲聲，咁佢就會好安全啊，覺得嚇。嗱，你不如講呢啲啊，係咪可能都好睇喎？講下都變咗嚇。你俾我講完咪好睇咯，你拍你咪變咗打 B B 係嘛？係啊。OK， 咁就係你下次試下啦 ，Mac 嘅 baby 咁啦，好唔？咁啊，整個 BB 啊，絕對領域擋住，咁你咪唔打佢唔入咯，係嘛？就好鈎皮啊嘛，鈎皮到打唔入啊，鈎皮仔啊，係 OK。定條片厚得滯啊，打唔入啊，佢條片都巨大埋啊嘛，因為啊 ，anyway， 咁啊，係啊。真係到時再講，好嘅，自求多福啊！真係其實原來要捱到十一二月先開始有啲，即係叫科幻大片。OK， 咁中間我哋捱住先。 嗯。 好啦，仲有冇？冇啦， 差唔多啦。 好啦，冇啦，好。咁下個禮拜睇咩話？ 高空浩劫。 高空浩劫啊！記得係啊，咁啊睇下 Rock 今次喺香港啊，有咩點樣啦？係啦，咁同埋今次飾演一個，即係終於飾演一個係，即係佢平時係一個好。好武有力啊，好戰鬥力好強嘅人啊，舉起架車嘅。咁今次唔係，第一就應該佢係常人嚟嘅啫，肯定。咁第二咧，佢殘廢嘅，佢係跛腳嘅， 冇 錯。即係佢有一隻腳係二肢嚟嘅，即係佢係啦，佢都係特種部隊，就賴咗嘢。咁可能佢已經好耐冇做呢啲，佢都話佢係咩第一份工復職啊。咁佢同埋佢已經老咗噶啦，講呢度好似又扮老啲嘅，即係好似一個已經。Fallen Hero 即係佢已經係廢咗啊，冧咗咁就啊，佢成家都啊，恭喜你即係出翻嚟，即係咩啊？咁原來都係做一個 secure 頭啫，咁即係 唔係冇揸槍啊？講到 係啦，係啦，即係頹咗好耐，咁今次係即係好似又要即係證明翻自己仲有用嘅，咁但係所以係唔同嘅，同佢以往嘅角色好唔同，係一個以前好勁，而家係一個其實係要重拾翻自己嘅一個人。 冇錯。 咁我覺得其實。无论内心戏嗰样嘢咧，对阿 Rock 嚟讲都系有考验。咁但系 Rock 可唔可以做得到？咁今次不如睇下呢啲嗰个啦，即系唔系一定要睇下啲资金点样嚟嗰啲，我完全唔 care。对呢套戏佢 handle 得好唔好？对今次话喺香港嘅故事，即系我估佢其实冇真喺香港取景嘅，其实咁但系佢能够表现到一种即系喺香港嘅感觉，我谂佢点都好过 Pacific Rim 嘅，因为你都觉得佢系喺香港嘅、那个景係，所以 Wing 個香港好假㗎嘛，咁對呢度係點嘅？咁好唔好睇咧？下禮拜就知㗎啦。咁到時睇啊，即係係科幻包裝嘅一個family 啦，同埋有啲沖天大火災加呢、這個Die Hard 嘅故事。咁啊，的確係有壞人嘅。嗰、那個火災唔係一個 natural 嘅火災，係有人破壞，係有啲人入嚟即係入侵咗搞出嚟嘅事。咁而佢嗰個樓層係因為隔開咗㗎，咁即係佢上唔到去嘅。咁佢就要好似要人。另一個大廈嗰邊再過去係嘛？咁、我唔知點解隔離有個咁高嘅嘢啊！不過佢好似起緊嘅，我唔知咪有第二期咁樣，係咯。咁然之後咁樣跳過去啊！咁所以其實係睇落都幾驚險刺激嘅。如果從個畫頭啊，暫時睇，到時得唔得？到時睇 ，OK。我覺得點都要睇一睇先鬧啦，就算唔好 ，OK。好睇一睇好唔好睇？我覺得好幾方面都有突破嚟嘅，對 Rock 嚟講 對香港嚟講都係嘅，即係又再一套戲以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市場嘅電影，以香港作為個主舞台，即係我唔知點解大家對呢樣嘢冇 feeling， 我唔知點解。 好， 系计《攻壳机动队》就啊，下一套就系呢套啦，系咪？嗯，好，咁大家睇，好啦，冇啦， 冇啦， 冇，好，好啦，明谢翻啦，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大家记得去啊，呢个我哋有边度有得听到嘅节目啊？ 花生台同叻嘅先， 系仲有噶，有啲网上嘅边度咧？ 仲有就系喺我哋 Facebook 啦， 系啦。唔止噶，咁有咩咧？香港網台 app 就而家唔知睇咩，我哋啱另外咗咧。 呢個 Cat Square。 Cat Square 係.com 啦。如果等未攞個 app 就攞翻，咁啊可以即係聽咗我哋啦，好冇？好啦，係咁多，咁啊大家記得去聽我哋啦。咁啊，我哋而家都諗緊有冇啲新嘅辦法啊，去擺啊，即係例如 YouTube 有冇可能去，即係我哋開一個即係。但唔知啦，嗰啲我哋研究下先啦，即係睇下點啫。 搞掂就話俾大家 知。而家都唔講住啦，係啦，即係睇下冇計，如果唔識嘅技術上解決唔到啊。係 啊 係啊，睇下點先，一陣即係清楚啲點嘅方向先同大家講。 好。 係都係盡量諗辦法，等大家方便啲啊。係真係唔方便嘅而家係啊，同埋冇乜渠道啊，揾都 search 咗我哋，呢個真係而家最大嘅問題。OK， 好啦，咁大家如果有計嘅，大家原來熟悉呢個網絡啊啲嘢嘅朋友，可以自薦幫下手啊，我哋真係。搞唔掂 ，OK， 好，唔该先，好啦，好啦，大家听我哋啦，好，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